just a minute, have to beat this sound. Going hammer, what the heck to kiss the dude now? 我的兄弟黄门不分水龙遍布天下他们听的音乐一样叫做 Rooks Buddha 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万众享受保持着坚韧脚步沉浸的不得把秒地 G出事后让别人变成呼吸 We can do anything 在任何刺激 You can see let's be fun Did you be a show? No cap, no cap 真实的造型怪 We fire 心情就陪你站 先准备死的到底 再重新扔掉自己 My brother to old guy Shawty 完美乱发 Got the money, bitches in the phone 他们看不到我面目，因为信仰已摆动 北京南下冲破迷雾，做的一切for my fans We never change, 最高配置 in my games 我就说